六点活力派2021全新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你好，我是思萌，一名音乐 DJ， 也是一名职业教练。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日早上六点到七点，每天都在。 赤着脚抬空漫步，我笑了你还装酷，阳光晒过的路正好是年轻的温度，温暖舒服，吃醒了闹剧的树木，吸一口纯氧就克服蓝色背景下火练习飞行的脚步，保持我的态度，我的未来是由我做主，跳成天的舞玩耍成片荧幕，不断电 呢，来自郭采洁带来的《我的未来是》啊，这可以说是在国产的电视剧当中这个 OST 里面最为响亮的其中之一了啊。就听到这样的歌曲，其实丝毫不亚于曾经我们看的一些琼瑶电视剧听到动力火车的歌那样的一种兴奋感啊。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歌曲的背后，它是那种爱情公寓，可能当时影响了很多80后、85后、90后的朋友们，对于其中的曾小贤啊，包括这个胡一菲啊等等这些形象呢，都是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 OK， 我们继续来听吧。在活力派的歌单当中，还有更多的好音乐、好的节奏音乐要送给你。你好，我是思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活力派。 你像个哭泣，凤凰花带忧伤了脸，此去你别付出流水，年少情怀真迹甜想的街，美丽的你消失不见。

It keeps me awake, the look on your face the moment you heard the news. You're screaming inside, frozen in time. You did all that you could do. The game was rigged, the ref got tricked. The wrong ones think they're right. You were outnumbered this time. Say now, you brace for the sound you've only heard on TV. You go to class scared, wondering where the best hiding spot would be. And the big bad man and his big bad clan, their hands are stained with red. Oh, how quickly they forget. They aren't gonna help us. Too busy helping themselves. They aren't gonna change this. 喜欢 Taylor 的朋友一定不会对这样的一首歌感到陌生 Only Young 啊，这也是他在2018年推出的这个纪录片之后呢，在当中啊影片里面所去呈现的这样的一首歌录音室的版本，也是希望用这样的一首歌曲去鼓励啊年轻一辈的朋友们能够更多的去追求，去坚定自己的梦想。 跟着我鼻子眼睛动一动耳朵，装乖耍帅换不停风格，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成长的烦恼算什么？西装佩戴上一克拉的梦想，我的勇敢充满电量，昂首到达每一个地方。这世界的太阳，因为自信才能把我照亮。这舞台不重要，有我才闪亮，有我才能发着光。想想， 想说就说，想做就做，为了明天的自己鼓掌。这世界的太阳，因为自信才能把我照亮。这舞台的中央， 全动力。 那自豪没有什么输不起，正在修炼成功的秘籍。叫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这首歌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跟着我鼻子眼睛动一动耳朵，装耍帅管不停风格，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成长的烦恼算什么？ 像个米老鼠，小花老张他们跳个爆大头，说着说着下大头，好多噱头。MDM 看聊大头，就是一样的话题聊不够。小花说大头，他们不大大，老张卖大头快长胖。他们表情飞得飞得不如中原，带你一起飞飞向太空。 飞碟飞碟呀，满天飞，是人都不知它为何物。飞碟飞碟呀，满天飞，告诉我你们和满字的区别。啦啦啦，飞碟飞碟呀，满天飞，是人都不知它为何物。

OK， 我们继续回到活力派的直播当中。那么在本周啊，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因为在九月份开学之后呢，很多这个家长和孩子们该如何注意自己的健康，该如何伴随孩子们的一些比如说课外的运动啊，去帮助他们强身健体啊。首先我们需要知道啊，就是现在的很多很多孩子啊，越来越习惯不爱动了啊。以前呢是活跃玩耍活蹦乱跳的，但现在呢更愿意亲近的是各种大屏幕小屏幕的智能设备了，一玩可能就是一整天。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全球首份青少年身体活动研究报告显示呢，全球有 80% 以上的在校青少年是没有达到世卫组织建议的运动量的。你知道是多少吗？也就是每天至少一小时的身体活动。那么缺少运动呢，对于青少年的健康是十分不利的，所以呢咱们各位家长朋友们也要注意啊，采取一些积极的行动，跟孩子一块儿来改善这种状况。那么首先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体能类的这些运动呢，正好适合的是这些生长发育阶段的孩子们。那么家长在给孩子们做运动时呢，也尽量选择一些尽量有趣的、丰富的，别太单一的，要让孩子啊在这个生长发育的阶段去真正的喜欢上运动。那么具体有哪些呢？明天在节目当中咱们一个一个来聊。